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。即使在那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的心仍然渴慕你。 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地，我渴想你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地，我心切慕你。我在伸缩中要赞扬你，天地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我在伸缩中要赞扬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 我们一起来宣告，你是我的神， 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里，我就想你。伸缩中要赞扬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我在伸缩中要赞扬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伸缩中要赞扬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，我要歌颂你。 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我来歌颂你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配得，哦，主啊，你配得一切的歌颂与赞美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把最大的掌声归给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配得，哦，主啊，你配得。